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72集，大快人心。屋子里，庞玉过来，将房门关上了，免得吓着小四子。贺峰看着赵普，赵普乐了，指了指地面， 来给爷磕一个。 贺峰眼珠子都快充血了，他这年纪，这江湖地位，赵普这点年岁竟然让他跪。 不跪。 赵普又一抬手，这回所有将士的弓箭都举起来了，那意思围成一圈射，看你往哪儿跑。阴侯和天尊在一旁无奈摇头，贺峰抓谁不好，抓小四子。小四子和赵普投缘，那是赵普的心肝宝贝，敢动他儿子，他还不跟你急吗？好汉不吃眼前亏，贺峰知道赵普什么都做得出来，他功夫虽高，这些个什么弓弩平日自然不在话下，但眼下天尊和阴侯都在，他无路可逃，只好受辱。于是贺峰缓缓跪下，众人都忍不住一挑眉，原来一代高手一点气节都没有的，不愧是个曾经残杀忠良的杀手头目。房间里，公孙正站在窗户后边看呢，眯着眼睛点头， 这才解气，敢打我儿子主意，赵普干得好。 想到这里，公孙又瞧了屋顶上的赵普一眼，扛着刀挺着胸，一副痞子模样，倒是还蛮帅气。贺峰跪下，谁料赵普的手还是往下一挥，赵家军那都是听令行事的正规军，一见指令是放箭， 那就放箭呗。 于是贺峰就看到四面八方都有箭射来，他一矮身滚开，内劲运上躲避，但无奈箭太多，他又跪着处于劣势。于是三轮箭阵之后，等到赵普慢悠悠叫停，贺峰已经全身是箭，趴在一旁恶狠狠看着赵普。 你竟然暗算老夫。 爷可没说你跪了就饶你。 卑鄙下 不敢当，老子替兄弟报仇呢，你不服气咬我。 赵家军众人都知道赵普指的是当年惨死的贺征以及其他几员大将，个个都觉得解气。阴侯在一旁摇头，心说贺峰这是何苦来的，好容易养好了伤，保住了命，都100多岁了还要出来干坏事，撞到赵普手里，这下可有的他受了。贺峰也挺窝火，但眼下情势对他不利，只好忍着。 问你什么就答什么。 凭什么？ 你不回答就剁你手，回答的不好就剁你腿。 赵普，你欺人太甚。 就欺负你怎么了？不想被欺负别干坏事啊。 贺峰毕竟百来岁了，被个后辈这般戏弄，被气得气血上涌，一旁展昭抱着胳膊点头。 虽然风头被赵普抢光了，不过大快人心。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赵普是个狠茬，他是当兵的，才不管你什么江湖规矩。 说吧。 说什么？ 你觉得什么能保住你的命就说什么呗。还是那句话，不说剁手，说错了剁脚。 你 敢说废话，手脚一起剁，你再去养个100年试试，看能不能长出新的出来。 众人忍笑，终于明白欧阳少征他们为什么打仗的时候话多嘴毒了，都是随的主帅呀。阴侯摸了摸下巴，他果然是中意赵普小子的性格。房间里，公孙拖着下巴瞧着围墙上的赵普，觉得这流氓前所未有的帅气。身后包岩和庞玉都歪着头看公孙，这姿势这眼神有些像开封府那几个花痴白玉堂和展昭的丫头仰慕大英雄呢。这是 其实啊，流氓和英雄的区别也就是会武功和不会武功。 放屁。 贺峰没办法，只好开口交代求保命。 我们知道你们得到一个笔杆里面有提示，所以暗中设计，准备将你们一网打尽，另外捉住那小妖狐。 你怎么知道这笔杆里面有提示？ 府里有奸细？不对，应该是衙门里有奸细才对。前两人知府知道的太多了，惹来杀生之祸，要不就是有奸细通知你们，你们也没办法及时杀人灭口。 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你还真当我跟你说着玩的呀？ 说完，赵普一拔心庭侯，那意思先剁了你再说。贺峰觉得犯不上玩命，赶紧说了：“ 是个捕快，姓陈的。” 陈。 赵普对子颖使了个眼色，子颖就闪了。其实之前众人也都猜到了，衙门里肯定有对方的耳目，不然不会次次都那么准。而这次行动前，赵普让人将衙门里的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圈起来了，看到时候谁跑就抓谁。果然，子颖刚到，就见那个陈捕快预感到事情不妙，正想逃跑呢。子颖将人抓了，继续回去看戏。 孟七呢？ 他已经离开常州府了。 去哪里了？ 这我是真不知道，他可能…… 话没说完，忽然天尊的声音传来： 当心！ 众人微微一愣，就见白色的身影一晃，而与此同时，展昭身后一个黑影突然出现。不过还没等天尊到跟前，展昭巨缺出鞘，早有准备。那黑衣人偷袭未得手，抬手对着院子里扔下两颗滚圆的弹丸。赵普一皱眉，手轻轻一抬，所有影卫从屋顶上撤走，瞬间就见那弹丸砰一声炸开，烟雾弥漫。而就在这烟雾之中，贺峰一跃向西北方向窜去，刚上房檐，就听下边鹰吼冷笑了一声： 呵呵，这么多年了，还是光长年龄不长智慧。 话说完，就见原本应该防守最薄弱的西北边院墙后边窜起了一个巨大的身影，笑声如洪钟。 哈哈，贺峰，长城大河让他蹦出来。 说完一棍子砸来，正砸在了贺峰脑门上，砸得他眼冒金星。原来院墙后边埋伏着乌纱和尚。乌纱本来也应该在院墙上的，无奈和尚太胖了，怕把展昭家院墙给踩坏了还要赔钱，于是在墙后边蹲着。林业火拿了两个梨子给他，吴沙则是拉着邹良问长问短，听得林业火就想踹他肚子。吴沙正打听邹良生辰八字呢，就见贺峰往他这儿来了。吴沙挡住贺峰之后，林业火落到院子里，无风掌一过，那些正往外扩散的烟尘都收到了一起。无风掌的特别之处了然于目，只要掌风到处，各种迷烟迷雾都不可能蔓延开。贺峰一看到无沙，就知道自己无路可逃了。不过此时众人想抓的是那个暗中协助贺峰逃跑的黑衣人，展昭早就盯上他了，白玉堂和他一起追击而去。那黑衣人轻功非常好，一路逃窜。展昭皱眉，这人看背影像是孟青，但内力却是比孟青好了很多，很奇怪。那人虽然轻功不错，但展昭和白玉堂速度更快，眼看着就要被两人包抄围住了，地形却是帮了对方一个大忙。只见那人顺势一拐到了码头，显然极熟悉地形。展昭和白玉堂就皱眉，码头此时好多人，到处都是救火的，还有商铺或者停了货物在此的人来抢救财物。那黑衣人一下子窜进了水里，没了踪影。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两只旱鸭子对视了一眼，没法子了，只好无奈的原路返回。而此时展府之内，贺峰已经毙命。 死了？谁打死他的？ 谁也没打死他，他是中毒死的。 那黄色烟雾是有毒性的，特别对受了外伤的人来说是见血封喉的剧毒。 所以说对方并不是想救他，而是想要他的命。 当一个棋子没用了，就变成了弃子。 贺峰好歹也是一代武学宗师，可惜一辈子没干一件好事，最后还死得毫无价值。 那黑人呢？ 殷侯抱着胳膊慢悠悠问展昭，展昭尴尬地搔了搔头。天尊瞧白玉堂，双眉挑得老高。 不是吧，你们俩去追都跑了。 算他聪明，知道跳河里。 是孟青吗？ 没准儿，背影看着好似有些像，不过内力无缘无故高了很多。 内力高了很多呀。 你也觉得奇怪？ 怎么了？ 霍峰内力低了很多，没理由的，能把这么重的伤治好，内力应该高了才对，怎么偏偏还低了呢？ 也许是给了别人吧。 内力真的能跟传说中的那样传给别人？我可没见人用过。 倒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但风险很大，而且对方未必能接受。 其实啊，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要扛200斤东西，除了腰有力气，还得有体格。 说着吴沙指了指一旁瘦不拉几的包岩。 比如说给他能有200斤的力气，但是就那小胳膊小腿，力气再大也承受不住啊。 包岩嘴角抽了抽，有一种膝盖中箭的感觉。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